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周迷出门之前，不知道北城今日有雪。沙发扶手旁高机上放了一盆水仙花，暖气足，花苞已经放了，鹅黄色花蕊映衬朱红色屏风，有点俗苍的审美。有人说着话推门进来，扑进一阵寒风。周迷抬头去看，玻璃上结了一层雾气，拿纸敷一抹，窗外门廊的灯下清絮飘扬，才知道下雪了。穿旗袍的女服务生将这人引进包房，转身又来询问周迷茶水要不要续杯。 小姐，茶水需要续杯吗？ 不用，谢谢，我等人。 此前他已问过两次，周迷都说在等人，不用了。一再询问，明显赶人的意思。女服务生礼貌微笑，站远了。飘来打量的目光却难掩鄙夷。当他是来捞的，他知道。周迷笑一笑，不在意，低头手指继续滑动手机屏幕，把半生的耐心都耗在这儿。室内过分暖和，周迷渐渐眼皮沉重，歪头打了一个盹，无端惊醒。解锁手机，屏幕还停留在打发时间的消除类小游戏上。右上角，手机电量不足 20%。周迷退出程序，切换到主界面。时间显示已是后半夜。不知道是不是消息有误，恐怕今天是等不到了。周迷站起身，穿上大衣，拎上斜挎包准备走。楼上忽地传来脚步声。周迷暂缓一步，抬头去看，一个身形威风的中年男人正讲着电话下楼。这人明显一身富贵里浸淫出来的气派，显年轻，看不大出年纪，说50恰当，说40也合适。周迷辨认了片刻，朝男人走过去，直直挡在路中。男人目光瞥过来，一时怔住，眯住眼瞧了他半晌，脸色错愕，继而凝滞，仿佛白日见鬼。手头的电话也赶紧两句话撂下了。周迷往前再走两步。 孟少宗孟先生。 男人看着他，神色沉冷，不接话。周迷自报家门。 我姓周，叫周迷，是周。 谁派你来的？ 听语气是已经认出来了。 周迷往大门的方向微微一仰下巴。 能借一步说话吗？ 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。 孟少宗看他的目光有种看见脏东西的厌恶和不耐烦。周迷神色坦然。 我是来借钱的，急用，请借我20万。 话音一落，周迷瞧见一旁站立的女服务生瞳孔都放大2分。孟少宗一煞，眉头紧蹙。 周，你母亲没跟你说过这事已经两清了？ 他说完周字之后，沉眉思索了片刻，明显已经忘了周迷的妈妈到底叫周什么。 说过的。 有什么事你让他来。 恐怕不行。 孟少宗耐心尽失，挥手臂赶他走。 你叫他直接联系我，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 他3年前就死了。 空气静了一霎。孟少宗神色又是一滞，眯眼瞧他， 半晌，牙缝里挤出一句： 你到底想耍什么花招？ 我正是来借钱的。当然，你有不借的自由，你不借，我就只能去走别的门路。就怕到时候闹得不好看。 你胆敢闹到我家里去？ 我原本没打算做得这么绝，你倒是启发了我。 你， 我已经联系好了，去给一个画家当模特。那画家挺有名气的，一幅画能拍到八位数，到时候画作放出去，人人都会知道那个裸模是你孟少宗的。 闭嘴！ 孟少宗急声打断。周迷始终语调轻缓，空灵的音色里有冷玉清霜的质地，说这么一番寡廉鲜耻的话，竟也能有种无辜感，好像逼不得已，是你不配合，不怪我无耻。言辞之间同时透出几分无所谓的态度，叫孟少宗无端生出些畏惧。由不得他不信，这事或许他真能干得出来。楼梯顶上忽地传来很轻的一声笑，孟少宗恼然转头，一个男人正缓步下楼，脚步声中混杂一声清脆的滑动打火机小砂轮的声响。周迷也抬眼去看，寒冬腊月，男人只穿稍显单薄的白色衬衫和黑色长裤，手臂上挽一件深灰色羊绒料子的大衣，分明是打搅气氛的人，偏偏置身事外的慢条斯理。薄薄的火光跳跃，他凑拢了将烟点燃，方抬头微微一笑。 啊，抱歉了孟总，不是有意偷听私事，我有事先走一步，您慢聊。 孟少宗按捺怒火，陪个笑。 燕西啊，下回我做东还请赏光。 好说。 他往外走，和周迷错身时无意间转眼瞥他一眼，眼里有种风雪俱灭的清寂。孟少宗后悔没听从周迷的建议，借一步说话，这时候方亡羊补牢，叮嘱那女服务生，但凡往外放一句话，后果自负，然后喊上周迷出了大门。外头风雪漫天，孟少宗的车已经开过来了，司机远远地停在路边。孟少宗急于将周迷打发，问他要了一个账号，打了个电话，片刻周迷就收到了转账的消息。20万于他是小数目，平日里手指缝里漏点儿也比这多，为了不多生是非，他宁愿选择息事宁人，却也不忘警告周迷， 这事儿没下次，你好自为之。 孟总放心，我比你更不希望我们再次见面。 孟少宗不再与他理论，认了今天的一身晦气，转身便上了车，很快消失于雪夜之中。周迷的大衣不御寒，风口站了片刻，禁不住双腿打摆子。后半夜的雪天车难打，打车软件等了许久，附近没车，无人接单。周迷裹紧衣服，迎风往大路上走，那里车多一些，只顾闷头走，被风推着行三步退两步，直到身后一声鸣笛，他下意识转头，才发现跟了一辆车，低调的黑色奔驰。风大，没听见使劲的声音，倒像是凭空出现的。他站在路灯下，拂开扑在脸上的头发，眯眼望去。车窗落下，后座上的正是方才大厅里的那个男人，似笑而非笑的眉眼望他， 声音被风雪裹挟，听不大真切。 去哪里？我送你一程。 不用，谢了。 又过了四五分钟，周迷回头看，发现那车还跟着他。雪又大了几分。周迷走着走着，渐渐停了脚步，转身，那车也跟着停。仿佛知道他要做什么，车门无声无息地开了。男人往里坐，让出座位。周迷撑住门，却不急于上车，弯腰向里看。 我姓周，周迷，请问怎么称呼？ 男人顿了顿，转头看他。 我姓谭。 周迷记得孟少宗叫他燕西，具体不知道是哪两个字，倒也不重要，只觉得连一起这名字的发音还挺好听。手机电量即将告罄，这天气又喝气成冰，更不知道何时才能打到车。周迷权衡了一下。 谭先生，商量一下，你送我一程，我按专车的价格转账给你。 男人微挑着眼打量他，三分审视的目光，语气却寡淡而平和，把一句分明的反讽包装的好像是一句单纯的疑问。 这是你们年轻人时下流行的要微信的方式？ 周迷一顿，把滑到背后去的链条小斜挎包转到前面来，伸手夹出一张纸币递给男人。 现金结算可以吗？ 男人神色微愕，继而笑出沉沉的一声，却是不伸手去接。周迷将纸币叠一叠，探身插进前座靠背后方的储物格里，这才钻进车里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